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50集。 不晚，陈广臣，你来得刚刚好。 他把身子撑起来道， 昔年朕有三个兄弟为朕龙椅争得头破血流，自相残杀，先后惨死。朕只有两个孩儿，想不到还是逃不了你死我活的死局呀。 他看向魏德，平静地说道， 大伯，朕早知你与皇后狼狈为奸，早早的便将虎符交于沈爵，贬他去南京，只为躲开你的耳目，等候机会为京救驾。可是不到最后关头，朕还不死心，盼着你悔改。如今看来都是徒劳啊。 魏德摘了头顶的描金乌纱曲角帽，在地上叩首。他知道自己已经输得干干净净，到这步田地没什么话好说的，他赌得起自然也输得起。魏德将额头扣在手背上道， 陪王伴驾60余年，老奴原本以为老奴才是陛下的心腹进士，陛下蒙谁也不会把老奴蒙在鼓里，却没想到原来陛下对老奴早有了戒心。老奴忘了陛下是陛下呀，当初要老奴拼命相护的四皇子早已经长大了。陛下，奴婢糊涂，仗着您的宠信为非作歹，犯下这不可饶恕的重罪，奴婢愧对您的交托，陛下处置老奴吧。 老皇帝沉默良久，魏德扣在地上没有动弹，枯槁的身子裹在绯红的蟒袍下愈发显得瘦削。老皇帝道， 朕与你相伴60余年，朕在后宫里人闲狗厌的时候是你陪朕，朕成为九五至尊四海朝拜的时候也是你陪朕，朕早已经离不开你了呀。朕驾崩之后，你便到朕的建陵来守着吧。 魏德浑身震了一下， 陛下，您不杀奴婢， 杀不杀？死的人已经死了，顶什么用？再死几个，也是徒增伤悲。你替朕守灵，便是尽你的一份心，赎罪吧。 魏德头扣在地上，仿佛有千斤重，抬不起来似的。随即他重重地磕了一个头，沙哑道， 谢主隆恩。 至于遗诏，朕早已立好。 皇帝指指地上的枕头，对沈觉道：“ 把枕头撕开。” 沈觉依言照办，姓黄的遗诏果然缝在枕头内里。沈觉将诏书奉在手中，屈步上前，皇帝却摆手道：“ 你收好，不必给朕了，都下去吧。朕累了。” 龙凤烛台迟迟烧着，老皇帝坐在床帐下面，明黄缎子在他脸上盖上一层灰暗的阴影，看上去已不像是一张脸了，而是熄了火的灰炭，灰得发白，透着一股死寂。众人应了声是，正要退下，抱着福王的皇后突然惊叫了一声，手里抓着一捧从福王怀里拉出来的棉花，高喊道：“ 啊，他不是我儿，他是假的，他不是真儿。” 福王的衣裳底下白团团的棉花露出来，他整个人像漏了气一般迅速瘦下去。众人瞠目结舌看着，沈觉没什么表情，只低头将诏书收进琵琶袖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“ 都露馅了，还躺着做什么？起来。” 沈觉话音刚落，地上的人一咕噜爬起来，嘿嘿笑道：“ 那个督主啊，这不能怪卑职，都怪皇后娘娘抱着卑职不撒手，这棉花全挤出来了。” 说着他把乌纱帽摘下来，取下头顶的鸡血包，再将面皮一扯，一张肉嘟嘟的人皮面具被撕下来，露出底下他自己的脸庞，笑模笑样，长得倒是喜庆。张皇后颤着手指问道：“ 啊，你是何人？殿下呢？他没死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” 番子不回话，站起来走到司徒锦身后，一心一意当起透明人来了。皇帝直起身来，脸上红了几分，像江西的炭火又窜起几个火星。他问道：“ 沈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此人是谁？福王又在何处？啊，朕明白了，朕令你莫伤福王，你想出了这么个法子，弄个假福王，把真的藏起来。这样一来，真的保住，又能揭发他们。” 说着他微微笑起来。“ 你素来足智多谋，朕果真没看错人。” 魏德的神色变了变道：“ 只怕并非如此。” 沈觉不答，指向李贵妃作揖：“ 此间事已了了，贵妃娘娘，二殿下受了惊，不妨带殿下下去歇着吧。” 皇帝还没发话，沈觉这样做着实有些愉悦，不过到了这个地步，老皇帝也无心管这些了，只巴巴地望着地砖上站的那个男人。贵妃还了礼，牵着二殿下出了门，还细心地替他们掩上门。殿内又只剩下烛火和黑暗，沈觉踩着满地萦然，登上脚踏，施施然坐在落地屏宝座上，右手抚着腕子上滴溜浑圆的碧玺珠子，轻声笑道：“ 让陛下和娘娘失望了，我们在回京的路上遇见洪水，殿下已然轰毕，棺木不日便会进京。” 老皇帝颓败下来，双手捧着脸，过了半晌，他的声音从指缝里闷闷地传出来：“ 爸爸爸，这是命，也并非沈觉之过，朕不追究了，都退下吧。” 陛下。 魏德道：“ 您错看这个畜生了，即使殿下安然抵京，恐也不能平安。既然早知道老奴要逼宫，他为何不拦着？ 分明是别有祸心。 他看向沈珏， 哼，殿下本与我商议好了，秘密抵京，一同进宫。你使了什么法子，让他听信你的话儿跟着你走？啊，虎符！你以虎符为仇，诓得殿下的信任。等殿下进了京，你就把消息放出去，将他拿下。殿下无诏入京，必定要押入宗人府听候审讯。如此一来，你就能保二殿下上位。 沈珏低低一笑， 啊，不对不对，殿下进宗人府还不够，你要二殿下坐稳江山，就不能留下他的命。 魏德脸颊颤抖，死死盯着沈珏。 沈珏，你到底是何谋算？ 沈珏道， 这个简单，我给了他一份假圣旨。 是了，无诏入京不能置他于死地，假圣旨可以，假传圣旨篡位谋反，这是滔天大罪。 魏德叹道， 唉，可惜福王半途轰逝，你没办法，只好弄个假福王。可是假福王一旦入狱，搜身就会暴露，你绝不能让他入宗人府。于是你将计就计，让他跟着我们逼宫，你再进宫救驾，而这个假福王也会在战乱中被射死。既然死了，自然没有人会去追究他到底是真是假，以假乱真，瞒天过海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